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，講到就講唔上抽筋， 正正經經悶到抽筋， 講上流唔到絕對 離地， 講 上抽筋，講上抽筋， 講 上抽筋，講 上 抽筋，講 上 抽筋，講 上 抽筋，講 上 抽筋，講 上 抽筋，講上抽筋， 講上抽筋，講上抽筋，講上抽筋，講上抽筋，講 上抽筋，講上抽筋，講上抽筋，講上抽筋，講上抽筋，講上抽筋， 講上抽筋，講上抽筋， 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，哎呀我甩咗中间四个字， 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冇人 多就讲人多唔讲冇人唔讲冇人，总之Bonsoir Bohemian 劈人道嘅 Jackie Fong， 呢个系一直在线或者追求在线嘅 recordsin.com.hk， 好长啊我节目名，好长，可唔可以唔好讲我节目名啊？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。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，以股为鉴。星期二晚，今日讲故仔。 好啦，翻嚟第二节，咁啊，大家记住啊，唔好懒啊吓，呢啲时候咧，几百点就系几百点噶啦、，OK。咁啊，當然你話我二萬一買上嚟嘅，咁你坐定定冇乜問題嘅。咁但係你唔係嘅，喺呢啲位度追逐緊一個嘅上下唔上，唔上又好似上咁嘅市咧，你就睇得比較實啲。好啦，今次嚟講下其他嘢啊，講下只盈大地產432，同你有啲淵源嘅喎啲。 點解啊？ 你知唔知佢前身係咩啊？ 唔知。 友聯建材。友聯建材邊個啊？萧山 同个有鬼缘， 同埋啊，应该唔系萧山嘅，应该系萧山个妹咁样嘅。咁啊，跟住即系大家知道啦，萧山嘅管理之下咧，咁佢啊搞即系将只友联建材就变咗一个搞网台啊，唔系网上报纸咁样啦，跟住就大肆扩张啦。跟住出咗事啦， 出咗事， 跟住变咗只壳啦，就卖咗俾一间好似叫东方燃气，就乜鬼嘢唔记得咗啦。跟住就李泽楷又收咗盈大地产。咁啊，盈大地产系咩咧？盈大地产啊，其实就等于数码港嘅啫。 系啊， 即系呢个嘅 咩啊？ 成日讲嗰个屋苑叫咩名啊？ 咩数码？ 数码港嗰度嗰屋苑咧，阿迟啲瞓先生啊，数码港嗰个屋苑叫阿贝沙湾。嘅貝沙灣，咁啊，盈大地產其實就係貝沙灣。咁啊，佢最主要嘅業務咧就係賣貝沙灣嘅啫嗰陣。咁啊，貝沙灣點嚟咧？就是、董建華送俾佢哋噶啦，送俾李家噶啦。因為嗰陣時啊，李嘉誠講話：，哇，你咁樣咧，我就撤出香港。咁啊，董建華即刻送呢個嘅貝沙灣，又送每層樓咧都有可以整一個嘅工作平台， 係啦， 層層樓都整多幾尺俾你賣， 係啦， 係好巴閉嘅。咁啊，跟住貝沙灣就賣到8899乾乾淨淨咧，咁啊，基本上盈大地產咧就冇嘢喺裏邊噶啦。而家盈大地產咧，之前咧都仲有個北京盈科中心， 係 北京盈科中心 冇咗咯，賣咗， 賣咗噶啦， 賣咗。 北京盈科中心咧係一個好好嘅地皮嚟嘅，喺北京里边咧，喺朝阳区，朝阳区商住楼咧好少噶啦，三里屯侧边，好正嘅地方嚟嘅，好好嘅位置，咁啊一路都卖，咁啊嗰阵时又话 SOHO 会卖啊，又80亿啊咁样，到最后又70亿卖咗出去，咁啊70亿卖咗出去之后咧，咁佢而家揸住计埋佢减埋啲债咧，佢揸住个现金咧就大概60亿咗紧，我计佢未到60亿嘅，差唔多60亿啦。咁啊，即系出咗呢个卖北京盈科中心之后咧，大家就自不然咧就会估啦。你卖埋盈科中心，你依间盈大地产，除咗 cash 之外，你乜都冇噶啦。 系啦， 你就基本上冇 substantial business 喺里边噶啦。 点 算好咧？咁、 啊， 最主要咧有几个方向谂啦。第一就系话派晒啲钱出去咯。咁你叫李泽楷派錢出去，你叫佢死啦，係咪？你諗下當年嘅八號仔，佢蛇吞象呢個嘅1186變成呢個電信盈科之後咧，佢有冇派過息俾你啊？ 冇， 有派過，好 少，我都唔記得。 嗰陣時個股價未計十合一之前，去到19几-20蚊嘅， 來都冇派俾你嘅。 OK， 咁而家更加之嘅盈大地產咧，佢係唔會派俾你嘅，佢、唔會主動地派俾你啦。 嗯， 啊，佢唯一會派息出嚟嘅情況咧，其實因為其實佢派嘅話咧，佢自己收翻曬，佢係70%+，加埋佢後邊盈大地產咧有啲 CB 嘅，有啲紅利認股處權嘅。佢基本上佢50多億派翻曬出嚟嘅話咧，佢嗰度都淨袋翻，我諗差唔多成50億咁滯。 嗯， 啊，其實佢派俾自己嘅啫，所以佢係唔會派嘅，因為50多億對於佢嚟講，其實都唔係咩錢。 嗯， 係咪？咁啊，第二個方向就係話 收購一傳媒， 收購一傳媒好玩啦、啊。 捐俾民主黨 嘅富達死啦！唉，我係咁睇，今日做節目我係咁睇。嚟到呢度咧，富惠保險，嚟、到呢啲位咧，我又唔記得啲名字，就富惠保險嚇。咁、富惠保險咧就傳咗好耐噶啦，就話咧，喂，你盈大地產乜都冇，不如你將個富惠保險拍落去啦。咁、富惠保險而家個揸旗嗰個咧，就應該係夏佳麗嘅。夏佳麗嘅，咁啊曾經係否認過嘅、就冇咁嘅計劃，冇咁嘅計劃。我亦都相信咧，係真係冇 咁嘅計劃。 因為如果佢將嗰個富惠保險打落去嘅話咧，確實就唔似你澤佳嘅做法嘅、以往嘅做法嘅、你澤佳以往嘅做法咧，佢都係比較中意一單還一單。呢隻嘢我玩殘咗，俾、你。咁、我手頭上面有啲嘢，咁我再打落去，揾個第二樣嘢打落去。第三個方向諗咧就是李嘉誠啦，李嘉誠就曾經幾年前就分個身家咁，係嘛？ 係啊， 分個身家，咁啊主要兩間公司咧，即係13號仔同埋1號仔咧，就會俾咗李澤巨噶嘛，咁其他嗰啲嘅資產咧就會俾李澤佳嘅，咁估計李嘉誠所謂其他嘅嘢咧都幾千億嘅嘢， 1068係咪啊？ 1068 係咪啊？ 唔係。即係嗰啲唔上非上市嗰啲啊！ 哦，非上市 即係李嘉誠好多啊嘛，佢煎蛋都有一間公司啦，係、咪？咁啊，所以就即據估計咧，即係講緊嗰度咧，都是2-3千億嘅嘢。咁啊，大家諗啦，喂，李嘉誠幾年前又話分身家，你而家佢個衰仔阿澤佳有隻432吉嘅，喂，擺翻3-5-7-8個億來都得啦。咁啊，對於因為呢樣嘢咁嘅諗法咧，亦都好啱李澤佳。李澤佳好中意蛇吞象啊嘛。咁而家盈大地產個市值得10多億嘅啫嘛。你吞幾百億嘅嘢，好啱去玩嘅。10多億吞幾百億嘅，即係啱玩到不得了嘅。咁但係會唔會咁樣做咧？我亦都覺得未必，因為李嘉誠未死啊嘛。你分身家值個前提就係個老豆死鬼咗先分。 爹哋都未， 爹哋未死，我就同你講，我係你話你就嚟死㗎啦，你嗰啲都俾我㗎啦，我而家擺定落去先得唔得？咁應該唔得啩？ 係咯。 因為我唔知佢屋企人點樣傾偈啦。 係咯。 咁、但係李嘉誠因為未死咧，你候住嗰啲身家擺落去432咧，似乎又好似遙不可及咁樣。咁嗱，我哋假設即係佢唔會將個富惠保險住落去，而李澤佳亦都喺432裏邊咧係絕。對地控股嘅，因為我啱睇揾翻啦，佢有兩筆嘅紅利可換股票據，一筆咧就啱啱 exercise 咗嘅，啊就3.6嘅，對翻咧6.72億股，第二筆咧就係5.9億，計6億啦，咁啊換11.85億股嘅，咁如果佢換埋嘅話咧，阿佳哥咧就會面對一個問題，就係佢個持股咧高過75%嘅，嗱，咁即係話咧，一般第四條路，一般相信就係話咧，佢一定會換嘅，佢一定會換，咁所以佢唔會派啲錢出嚟就咁解，因為我而家未換股嘛，我換咗股，我未換股，我派咧我收7.5%，我換咗股嘅話咧，我收90%咁滯，係嘛？佢一定會換咗股先，即係大家咁嘅思路係啱嘅，咁所以咧，大家都估嘅就係話咧，佢一定要會換噶啦，嗰扎 CB 換曬股。換曬股之後，你高過75%嗰個持股量嘅話咧，你就要批啦。你要批嘅話咧，第一佢就減即增加翻個市場流通量啦。即佢揸到90%，佢批翻譬如1成2成出嚟，咁佢就變咗揸翻75%啦。大家估佢會批個價錢嘅問題啦，就應該而家4蚊咗緊啦，打橫好耐噶啦。4蚊咗緊啦，大家都估咧佢應該唔會4蚊批嘅。如果佢要維持個流通量嘅話，因為大家都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喺玩財技裏面啊， 係食人唔甩骨㗎嘛。咁冇理由而家四蚊，我四蚊減持嚟到維持流通量㗎，咁梗係折到五蚊先啦。自己都有數嘛。咁所以第四個方案呢，大家都覺得佢係會繼續夾上去嘅。所以其實咁多個諗法呢，都係話俾你聽，即係盈大地產呢 係會夾， 係一定會升嘅，係一定。咁但係盈大地產呢賣咗嗰個嘅盈科中心，北京盈科中心之後呢，佢升咗上去，跟住好快跌返曬落，跌返來而家四蚊呢個位，打橫行咗好耐。好啦，咁個故事，我哋虛構故事啊，要虛構其他嘢啦。因為我覺得啱啱諗嘅嘢呢，都係市場一般相信應該會做嘅嘢。咁以李澤楷呢啲一百幾十億唔當係咩錢嘅人呢，你諗我會做嗰啲，我就偏唔會做㗎啦嘛。即係有錢佬嘅通常都係咁㗎啦，我估我未做過啦，係咪咁所以即係佢可以好斬釘切鐵咁講富衛保險我唔打落去。因為如果你話志在一個短期嘅股價嘅爆發嘅話呢，佢一定會牽出嚟㗎嘛，或者係隱隱晦晦㗎嘛。今日即係譬如話我今日唔會住入去囉，咁啲人傳媒就會幫你諗即係聽日啦。即總有一日啦，係咪？咁我估計會咩？一路因為有富衛保險會注入去個因素咧，就慢慢升上去噶嘛。但係佢哋係頗為斬釘切鐵，同下階嚟都講咧，唔會擺落去嘅。所以我哋假設佢真係唔會擺富衛保險落去。咁唔會擺嘢落去，公司有五十幾億，佢又可以將啲 CB 變成一個高持股量嘅一個大股東，點算好咧？呢副牌點樣玩好咧？ 食翻香港電信。 唔會，香港電信啱啱先至八號井拆咗出嚟，唔會咁玩，又唔係阿佳哥嗰個做法嚟嘅。蕭若元咩？蕭若元就會，以為自己好叻嗰啲人就會。咁我諗咧，我諗佢係會引一個人入嚟收咗四三二隻殼嘅。收四三二隻殼，咁即係話我轉咗 CB。我就揸到九成啦，假設即啲後邊嗰啲少數位我唔計啦，揸九成，咁我就拎翻譬如 20% 出嚟，我就賣俾嗰個嘅學主，唔係學主，買家學嗰個買家，咁而呢個買家係邊個咧？如果假設佢真係當四三二一隻學拎出嚟賣，呢、這個買家係邊個咧？一定係超級國企，係一定。是超級中央背景的東西，是必定是。是必定是。跟住他首先就將432裏面的幾十億騰返出來先。他可以當特別式派出去，他沒問題，因為他都是收返。就算不是他收返，他可以派返給現有股東，不過一毫子都不收得，因為五十幾億他不自在。因為只是富衛保險，他搞富衛保險到現在，據嗰個 valuation 嚟計，佢都賺咗成百億噶啦。佢做啲咩富衛保險？喺富衛保險裏面都冇乜做嘅嘢，佢都賺一百億。咁所以個四三二裏面嗰幾廿億咧，即係唔好咁細奀嘢同佢計數啦。我諗佢又唔會自在嗰幾廿億嘅。OK， 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，佢係咪佢行一條大家唔冇諗過嘅路？佢會當四三二一隻殼賣俾人咧？因為呢樣嘢喺李家嘅世界裏面咧，係幾突破嘅。對於李氏家族嚟講，佢知道我買人啲嘢噶嘛，冇理由我賣嘢俾人噶嘛，係嘛？雖則你話盈大地產左訂啫，但佢都喺貝沙灣裏面亦都係風光過一輪啦，亦都係打贏咗一場好靚嘅勝仗啦，將一隻咁嘅蕭若元嘅嘢變成貝沙灣，再由貝沙灣變成一間五十幾億 cash 嘅現金嘅東西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即係大家要咁諗。佢好有機會呢，係會賣俾一個超級國企，將隻盈大地產，因為十零億嘅啫嘛市值，十零億嘅市值，係啊。咁當然你會話，喂，如果我 buy 你呢個咁嘅諗法，幾時會發生呢？ 唔知， 真係唔知啦。因為你知㗎啦，幾廿億嘅嘢，真係唔自在佢哋。即係我哋作為股東，我哋炒佢四蚊，我博佢六蚊。我哋好想聽日就賺咗嗰兩蚊㗎嘛，但佢唔自在呢啲嘅。 可能佢唔記得咗。 係啦，可能佢唔會唔記得。我諗我諗係不斷咁有人同佢講，你不如將隻四三二賣俾我啦。我覺得佢曾經有唔少嘅人同佢講過。咁以往可能有，因為如果你股票裏面呢，你牽涉到個政治考慮呢，你就冇得諗嘅。 譬如係三四年前，有人話：喂，因為其實盈科中心三年前已經開始有人叫賣噶啦，有人扭去賣噶啦。咁如果你乜甩咗個盈科中心，佢都講到明佢甩盈科中心，甩咗盈科中心之後咧，大家都知道佢變咗只殼嘅呢只嘢。咁、所以我諗，即係佢話賣盈科中心嘅時候咧，已經係有人同佢講噶啦。不如我要你只殼啊！但係嗰陣時一定會有個政治考慮，因為始終係李家嗰陣時仲係曾蔭權年代。如果喺李家李澤楷嘅手裏面有間上市公司係賣咗俾國內嘅話，嗰、那個政治風險係咩呢？李家撤出香港，係咪？咁但係今時今日睇呢一刻嚟講咧，李家撤出香港已經唔係一個好 shocking 嘅嘢嚟噶嘛。不，李嘉誠都話俾你聽，即係唔係佢話。 每一次都有咁嘅可能性。 係啦，李嘉誠不斷咁樣收購啲海外業務翻嚟，大 loot 咗去中國業務，亦都係賣緊啲中國業務走，亦都係香港房地產有得做就做，冇得做就罷就嗰只。大家都覺得有印象，李嘉撤出香港已經唔係一件好震撼嘅嘢啦。咁所以呢個時候。因為佢而家賣咗嗰個嘅盈科中心咧，其實個造價咧，佢應該係72億嘅，冇記錯嘅話，比起之前據聞有啲人想有啲恰購佢嘅咧，兩三年前嗰啲去到80億咧，其實係低咗嘅。咁所以係咪真係而家喺李家撤出香港，已經唔係一個好大嘅政治嘅震盪性？係咪有機會會係反其道而行？真係李家裏面有一隻殼叫做盈大地產，係會賣俾大陸人咧？呢樣嘢我覺得個有機會，咁但你可以 buy 呢個 story，但你唔好問我幾時，即係可能係一年後，可能兩年後，可能聽日，可能後日，咁啊睇下你有冇耐性啦，即係可以話俾你聽呢只股已經係乾曬，係乾過咩噶啦？咁乾嘅股權裏邊咩事都會發生，你係如果你要坐嘅話咧，佢成交好細，每日都，你要坐嘅話咧，你係。要坐一段時間咯，同埋咧係要陪住啲大基金坐咯，因為我據我知道好多大基金咪揸住，佢每日真係好似施捨咁樣咧，拎幾廿萬出嚟沽嘅啫，係好少貨沽啊，咁所以即係你可以部署呢啲遠程炮搏佢，但搏得到嘅話咧，真係講真，真係有間國企入去嘅話咧，應該幾倍啊，但你唔好問我時間，可能嗰幾倍你要揸幾廿年，我唔知。我唔知 道啊，盈大地产啊， 系啊，因为佢两笔嘅红利可换股票据咧，佢一路都唔肯换股咧，即系当然有佢考虑啦，因为换咗之后佢会变成即高过75%持股啊， 系啊，跟要放要呕翻出嚟， 佢要呕翻出嚟啦，咁可能佢又费事烦啦，咁但系即系始终你有个年期啊嘛，大佬啊，咁2014年嗰一转咧已经系换翻噶啦。換翻股噶啦，嚇咁啊另一轉再換嘅話咧，嗰筆咧，我講緊十幾億股咧，咁啊真係要諗計喎。 但我會變態多一樣嘢咧，我再諗多一陣，會批落去，係批去和王嘅零售業務度咧？ 唔會，始終 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其實和王嘅零售業務係好想拆噶嘛，包括屈臣氏，包括百佳。 嗱，始終都不又係啦，唔啱，唔係李家以前嘅做法咯。以前老豆同個仔，基本上所有嘢都冇乜拉楞嘅。即係仔有仔玩，老豆有老豆玩嘅，佢哋好少父子兵夾埋 嘅。 咁所以今次會唔會就係話，喂阿老豆，你只屈臣氏搞嚟搞去，搞去咧都係得個搞字咧。我有隻吉嘢，唔係吉嘢家，我有隻吉嘅，咪掉落嚟先咯。打个白鸽转先咯，又唔系佢哋以前嘅做法咯，唔系以前嘅做法。 因为同意嘅就系话，即系当你个持股量过咗75%嘅时候，其实佢一定要批。 系啊， 个问题系批落去系点批法？究竟先嗰手批翻落去俾自己度啊，即系唔系佢个人持股啦，或者批落去俾其他嘢度啊？定系一话已经系有眉目嘅就批咗俾一个好大嘅机构投资者咧？ 系啦， 即系呢样嘢。 系啊，呢啲你冇得估啦。咁所以其实最 sexy 嗰个睇法，嗰个谂法咧就系话佢唔系住啫，即系当然你住个富卫保险内已经好过瘾啦。因为讲紧你十几亿住，个计计富卫保险唔系100%掉落去啦，掉住100亿 equivalent 嘅嘢嘅股权落去啦。咁都系十几亿变100亿啊嘛。即系当年爆仔。嗰、那個玩法噶嘛，咁大家又如痴如醉噶啦嘛。咁但係呢個玩法確實，我覺得李澤楷做一次咧，佢又未必會做第二次咯。反為嚟講咧，喺李家賣殼出去咧，有一件 幾震撼嘅嘢嚟嘅。 係啊， 係啊， 因為一定係大家都會個睇法就係覺得一定唔會係幾廿億嘢落去咯。 係啊， 係論8%落去㗎啦。 咁所以而家其實咧，即係你話，即係好多人都計數咧，就因為投住嗰、那個。佢而家賣咗盈科中心之後嗰幾十億咧，即係每股可以分得幾多啊咁樣咧，其實好多錯誤嘅信息嘅，即係錯誤嘅計法嘅，因為好多人就以現行嘅股數嚟計，話即係除翻嗰幾十億，話每股值成4.4咁樣嚇，咁冇理由而家4蚊㗎，佢一派出嚟咧就發達啦。咁但係你要計法嘅話咧，啱講過嗰個嘅死啦，又唔記得個名添。红利可换股票据啊，那个可换股票据呢其实你是要当是一个的 CB 来的嘛，不是 是 CB 来的，但其实你是要当是一个 ordinary shares 这样计的。 OK,、 你最好就是这样计，即是当是普通股这样计、因为第一它不可以赎回的这个 CB,、即是说揸住的人呢基本上一定会行使、一定会行使的了。所以其实你是当是普通股这样计埋落去个股数里面就啱了、如果你计埋一架的话呢，就算是盈大地产分返出嚟嗰啲钱呢，其实每股冇咁多嘅。其实每股冇咁多。但係正如头先咁讲，你就根本就唔止在呢几十亿。呢几十亿即係对于佢嚟讲冇意义嘅。对于一个鍾意玩财技嘅嚟讲，我将公司啲钱作为一个 special dividend 派返出去，係一个绝对系冇人嘅游戏。咁我梗係拎住咗几十亿之后，我搞到 fling 之后呢就最好玩啦。 四蚊啦。 係呀。 而家。 3.9 咩 number 死啦？ 432，你问老萧咯。 哦， 喂，老萧，你以前嘅友恋咩 number 嗰只？你嗰只扑街嘢咧，害死人嗰只嘢咧，你问我。 今日3.99，即系4蚊啦。 系啦，差唔多4蚊。佢基本上日日都系4蚊咁滞噶啦。咁你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咯。 无聊。 但呢啲你真系要比较储钱形式。 等无聊滞下都好。 摆喺度，真系要摆嘅，因为我唔知几时会发生。 是 但系即系循我呢个思路，有国企公司接洽佢，而系一间唔系啲未听个名或者细银嘅国企，系好有机会嘅。因为中国政府都要谂噶嘛，喂，李家个仔李泽楷，千年难得一见，拎一只嘢出嚟俾我哋买，喂，好好睇睇，我都唔可以搞得肉肉酸酸㗎。係咪咁所以即係喺冇呢个嘅李嘉誠要撤出香港呢个咁大嘅 political 嘅 burden 之下呢，其实佢个仔真係有机会呢做一啲咁嘅嘢㗎。即係我个呢排都喺度諗緊有冇个可行性有几高㗎嘛。个可行性有几高㗎嘛。我諗下諗下我又发觉即係可行性有几高㗎。咁你可以试下囉。 好啊、 就盈大地产、你唔好搞错其他喎、你唔好走去借嗰只八号仔喎、你唔好走去借嗰只香港电信喎、咁所以即係你從呢啲路去諗下囉、從呢度諗下下一 round 可以搞啲乜嘢，咁其实呢啲都係改革或者係重组股嚟嘅，其实个原理同啲船仔呀、隻过海巴呀、係一模一样嘅、但係面对都係同一个风险，就係时间時間，而呢個風險就更加大啦。因為對於過海巴嚟講，百爺叫阿龍少去做，咁我梗係要做噶啦。 係咯， 咁我時間好簡單，我百爺死之前我要搞掂佢啫嘛。 遺願嚟噶嘛，隨時係。 係啦，咁只船仔亦都好簡單啦。呢個重組基本上國家任務嚟噶嘛，係咪？咁啊，總之都係時間好難定，但係你覺得都應該係近嘅。咁但係呢單咁嘅嘢賣嗰、那個。介紹他又不會很著緊，他也不是很迫切性、okay? 就算你說全部不是的，我拍隻付費保險下去也沒有壞，就算付費保險不拍下去的，我擺到也都沒什麼的，幾十億而已，是不是、至於買家來說，即是 potential 買家，中國政府來說，他也可以慢慢擺到、你說你要個大名才行，我大把大名啦，中國政府大把底牌收埋、我無端端整隻唔知北京乜乜乜已經搞掂你啦，跟住整個溫家寶個仔嗰隻唔知乜乜乜，咁亦都可以好靚嘅名字塞落去，咁、所以呢啲冇時間唔知道，但係如果你話 buy 呢個 story， 你慢慢一萬幾千同佢儲呢 ok 嘅，因為即係佢始終有50多億喺度，咁當然最 worst 嘅 scenario 就係話呢，佢拎個50多億出嚟，裏面出嚟呢，佢唔知搞啲咩啦。佢無端端買礦啊， 收购一传媒， 收购一传媒啊！咁你哋追唔上啦、啊，你个 wish 就喺呢度咯， 或者拍咗只捞落去咯， 拍咗只捞落去都几濑嘢，都几濑。不过唔系嘅，佢几即系头先讲过第一次嘅时候讲嘅李家啦，佢李家咧几间上市公司咧，佢其实咁多年嚟做得好一样嘢，佢几间上市公司嘅 positioning 咧系好清晰嘅， 嗯， 长实就系嗰样， 系啊， 和王就系个尾， 嗯。 電信就係咁噶啦，嚇咁嘅只六號仔港燈就永遠都係港燈嚟噶啦，就好清晰嘅。咁而家阿爸開手已經話俾你聽，其實啲業務可以撈嘅，長實唔係淨係一定地產，佢、可以搞下啲公用嘢。咁、個仔亦都係可以咁諗啫，食飯嗰陣時可能同早餐嗰陣時傾定噶。阿、仔你嗰啲咧，你都可以 撈埋一碟㗎， 撈埋一碟嘅。我哋李家嗰啲上市公司唔係唔賣得嘅、有人開價咧，長實都係賣俾你。唔係一樣，中國政府放開100,000,000俾你啊、十萬億，李嘉誠會唔會拎只長實賣俾你啊？ 一定冇啊， 賣咯，唔夠嘅咪110,000,000好冇？唔中你唔中意200,000,000咯，200,000,000、啊，係咪？咁。所有嘢都係有個價嘅、，OK。咁所以如果你話個價錢係 justify 嘅、，justify 嘅包括就係一個 commercial value 啦、 。 第二樣嘢就係佢作為佢係大 shareholder 個 shareholder value 啦、 。 第三樣嘢就係作為李家喺中港之間嗰個關係裏面嗰個 political value 啦、，justify 咗呢三樣嘢嘅話，咩都要發生，咩、都可以發生，係咪？咁所以我諗。咁大家報下咯，我諗出嚟嘅咋，我唔知係咪真嘅。我諗出嚟嘅咋，我見到佢咁悶，4蚊，跟住唔上唔落，嗰啲大行啊，全部都插曬旗唔喐嘅，全部唔沽嘅，由高位懟落嚟都不為所動，低位升上去亦都唔諗住走嘅，我覺得即係即係睇下佢哋點諗，我又唔知佢點諗，所以我咁諗咯。 OK， 係咯， 等我真係留意下， 留意下咯。 賺翻轉之後， 睇下有冇機啊！ 擠落去先，你嗰個等嘅嘢冇乜所謂。 好啊，咁啊，下個禮拜我哋繼續。 好啦，咁、啊，下個禮拜先，下個禮拜啊，係冇假期 ，OK， 下個禮拜啊，你又想啊？ 下個禮拜見啦， 好， 拜拜。 做人嘅嘢係要咁啦，即係曹仁超話齋，要順勢而行啊嘛，大佬。 哇，真係好快， 即係我睇慢鏡頭，哇，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，真係快到癲啊！真係，真係唔好意思。 其實 因為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、 啊，佢唔係塔 Q 嘅咩？ 我有睇，有睇。唔係塔 Q， 係 倒掛助攻。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，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。俾你估到嘅就唔係 Record 先啦，我係師兄 Oppo Song 嘅師兄。